大家好，我们今天面临着一个，我们过去，自从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增长一直很快，号称中国奇迹。中国奇迹现在已经延续了几十年，那么以后怎么样，大家都很关心。可是，要知道它以后怎么样，恐怕首先要搞清楚我们这个奇迹究竟是怎么来的。有一句俗话嘛，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中国奇迹也不是突然产生的。那么我们其实如果回顾，在迄今为止的过去130年来，中国经济啊曾经有过5次比较大的转折。这个转折，其实和我们现在看到的中国奇迹都是相关的。这些转折呢，其实以往。我们也曾经提到过，但是以往的那些描述啊，其实有很多不准确的地方。我现在用我的方式给大家给大家梳理一下。大家知道，中国以前有一个说法叫做那个中国从鸦片战争，就是1840年以后，就由所谓的封建社会变成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个说法很早就有人提出，说这两个半是不对应的，是吧？因为半独立，它另外那一半是什么呢？显然不可能是封建，因为独立这个概念是国家主权的概念。它如果是半独立，那么它另外一半就是半殖民地。这个殖民地这个概念不是一个经济类型的概念，殖民地这个概念是和国家主权有关的。半殖民地意味着就有一半是独立的，那么半封建也是这样啊。这里我现在要讲，我不去扯那个什么，封建该怎么定义的问题。所谓封建，我在这里头的语境里头，其实指的就是在没有接受西方影响之前的中国传统经济，是吧？就是农业为主的那个传统时代的那个经济。那么这个经济到了近代，有人说就已经受到西方的影响，变成半封建了啊，从全封建变成半封建了。但是这另外一半是什么呢？另外一半显然不是所谓的殖民地，因为殖民地并不是一种经济类型，是吧？所以这里我要讲，我们讲半殖民地的时候，实际上是说有一半是独立的。如果我们讲半封建的时候，实际上，我们是要说有一半是所谓的资本主义，就是西方给我们带来的那种西方式的经济。可是1840年以后，中国就转向所谓半殖民地半封建了吗？就产生了所谓的半独立半资本主义了吗？显然不是的，是吧？大家知道，所谓的五口通商，其实基本上就是打开了一个那个中外的买卖市场，但是实际上对中国的经济类型并没有发生什么影响。这里头涉及到啊，我们过去的几十年来有一个说法，说中国现在的经济奇迹并不奇怪，因为中国传统以来3000多年经济一直都是世界第一流的。那个只是到了近代，由于西方的打压才衰落下去了。这个我觉得完全是胡说的，是吧？那么这种说法很重要的一个根据，就是明清时期我国经济在那个对外交往的时候一直是高顺差的。讲得简单一点，就是我们出口多，进口很少，所以西方要有大量的白银流入中国，用来支付他们的贸易逆差，是吧？或者说我们由于贸易顺差有很多的白银输入，是吧？那么这个过程据说是因为鸦片战争以后就改变了。我们以前有一个说法，说是我们这个经济是逆差的时候，经济是顺差的时候，表明我们经济非常伟大。大家知道我们今天这个奇迹的表现之一也是中国有大量的顺差，是吧？中国现在是世界工厂。那么有人说，中国在1840年以前其实就是世界工厂，或者说世界产品的输出地。但是我觉得这个说法是非常不对的，因为我们可以反推一下，假如这个说法是对的话，那么像这样的状态在什么时候改变了呢？是鸦片战争改变的吗？其实不是的，是吧？因为如果说 中国当时出口很多，进口很少，表明中国的那个经济有很大的竞争力，是吧？国外的产品，比如说纺织品，是吧？在中国竞争不过中国的储户。假如真的是这样的话，那鸦片战争以后有什么变化呢？其实没有什么变化，尽管中国实现了对外通商，但是实际上在很长一段时间，中国的市场仍然是西方工业品是滞销的，而中国的出口商品如果和西方的输入的工业品相比较的话，仍然是巨额的顺差，这一点和明清两代的情况没有任何的改变，对吧？这里我要讲啊，这个如果说有改变，那就是鸦片战争以前已经开始出现的，就是西方人支付逆差的方式有了改变，也就是说以前他们都是用白银来支付这个逆差，后来由于他们没有那么多白银，于是他们搞了一个非常坏的一件事就是用鸦片来代替白银来支付，而这个鸦片因为它的消费是刚性的，是吧？就是你一旦抽了鸦片以后你就戒不掉，是吧？所以中国就他们就用鸦片在中国打开了市场，用鸦片替代白银来支付了他们的逆差。可是用鸦片代替白银，当然从道德上来讲我们怎么谴责都不为过，但是从经济类型来讲，它并没有改变中国的出口物很有竞争力，但是他们的工业品在中国的市场上没有竞争力，这个事实是吧？如果说以前这种状态表明中国是先进的，是吧？曾经有人就是那个安德烈曾经讲过说，那个时候中国的GDP 占全世界的30%，比今天都要高，是吧？似乎现在如果按照这种说法，那中国奇迹就不是什么奇怪的事了，而是3000年来一贯都是这样，是吧？因为直到鸦片战争的时候，中国的那个 GDP 还占到世界的30%，比现在都还高了，是吧？那如果是这样，那中国奇迹从何说起呢？我觉得其实完全不是这样的，是吧？如果我们以中国经济的顺差和逆差来作为一个标志，那么我们知道其实鸦片战争以后这种状态并没有任何改变，是吧？而且鸦片战争以前西方就用鸦片来替代白银来支付他们的逆差，到了鸦片战争以后这个现象并没有改变，如果说有改变的话，那就是到了七八十年代以后，1970-1980年代以后，西方的鸦片在打开了中国市场的情况下，他们的出口反而更少了，是吧？为什么会更少呢？那就是因为中国由于不可能闭关锁国禁止他们的鸦片进入，是吧？这个是鸦片战争打败了以后就是这样的。但是中国很成功的实现了进口替代，中国开始自己生产鸦片了，是吧？因此由于这个原因，其实到甲午战争以前呢这一段时间呢，中国的鸦片进口已经在减少，但是西方的工业品仍然没有销路，而中国的出口商品由于西方工业化的增加，由于西方工业化的造成的需求增加反而继续的扩大，因此这个所谓的中国的贸易逆差如果包含鸦片在内，它也在逐渐增加，如果扣除鸦片，仅仅就纯粹的一般商品交易来讲就更加扩大，是吧？因此假如你说中国经济原来是很强的，那么到了鸦片战争以后，如果按照贸易的结构看，它反而是更强了，这能符合人们的常识吗？当然是不符合的，是吧？所以这里我要讲，实际上中国传统时代明清两代的贸易逆差贸易顺差不是中国经济强势的体现，恰恰相反是中国经济弱势的体现。中国那个时候进口少，主要是中国人的消费能力非常之低下，是吧？那么这是一种消费劣势造成的那个贸易顺差，这种顺差其实是一种落后的顺差。那么到了鸦片战争以后，这种顺差并没有改变，是吧？那么真正的改变是到了甲午以后，大家知道那个以甲午战争 前后为鉴，甲午战争以后我们签了马关条约，马关条约当然是个丧权辱国的条约，是吧？但是马关条约对于中国的经济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影响，那就是他把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和西方开始通商，是吧？或者说那个贸易壁垒，是吧？在很大程度上被打破了。到了甲午以后的马关条约又把投资壁垒被打破了。那么马关条约明确规定，是吧？西方不仅可以在中国通商，而且可以向中国投资，是吧？于是从甲午以后就有大量的外国资本进入中国。同时马关条约以后，中国民营经济也开始兴起，是吧？大家知道以前不是这样的，以前中国是一个农业经济或者农业加手工业的经济，即使到了所谓的洋务运动开始出现机器大工业，那种机器大工业也不是市场经济的，也是大家知道都是基本上是国家办的军火工业，这种工业都是那个用我们的传统讲叫做官商或者说是官营工业，是吧？这个和汉武帝时代的盐铁官营其实至少在那个经济类型上没有什么区别，当然在技术上是有很大的不同，是吧？但是甲午战争以后就不同了。甲午战争以后，一方面出现了西方资本在中国办的外资企业，是吧？那么这些企业是市场化的，是民营的。那么同时中国在甲午以后也开始兴起了市场经济，是吧？兴起了中国的那个民营企业，是吧？因此甲午战争前后为界，传统的农业手工业受到真正的打击，官营的洋务经济也开始遭到挫折，而同时外资和民营的实业开始兴起。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可以说，这个时候一方面中国的主权受到强烈的挑战，是吧？在逐渐由全独立变成了半独立。另一方面中国传统的那个农业手工业经济也受到挑战，开始向近代市场经济转型，是吧？于是这个时候我们才可以说中国走向了半独立半资本主义的一种经济类型，是吧？或者说反过来讲就是半封建半半殖民地半封建，是吧？因为半独立的另一半就是殖民地，半资本主义的另一半就是所谓的封建，是吧？这个过程啊，其实非常明显的表现就是甲午以后中国的对外贸易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是吧？我前面已经讲了，明清时代中国的对外贸易是高顺差的，但是这种高顺差不像有些人讲的那样表明中国在当时的世界上处于相对领先的地位，不是的，恰恰相反，表明中国经济当时是在世界上是非常弱势的。这里我要讲，明以前汉唐宋时代的中国经济一直是逆差的，和汉代同时期的罗马帝国在世界上是和汉帝国并排的另一个大帝国，它的对外贸易也是逆差的。在农业时代啊，逆差意味着经济优势，是吧？这个是一个相当普遍的现象，其内在的原因我这里没有时间讲，我就不讲了，是吧？我这里只是要讲明清时代外贸高顺差，其实当时是中国经济从那个宋元以前的在世界上的相对强势变成弱势的一个表现。那么这个表现鸦片战争以后其实并没有什么改变，是吧？没有什么改变，它的表现就是中国和世界的那个贸易关系其实鸦片战争并没有造成任何的影响，是吧？就是以前外国需要我们的商品，以后还是需要，以前外国的工业品在中国销不动，现在仍然销不动，或者用有人说的话讲叫做没有竞争力，是吧？现在仍然销不动。那么这种贸易逆差，以前他们是用白银来支付的，到了清代中叶以后就逐渐用鸦片来支付了。那么鸦片战争以后其实也是这样，而且用鸦片支付增加了一段时间以后也在减少，是吧？也就是说 即使扣除鸦片抵消的那一部分顺差，中国的净顺差其实也在在鸦片战争前的20年是吧，又恢复了增加是吧，也就是说中国的那个经济其实和原来相比没有什么不同。如果我们说原来是封建，那么后来也还是封建，根本就谈不到什么半封建是吧。但是到了甲午以后就不这样了是吧，我们知道鸦片战争以后，道光时期中国的那个对外贸易存在着逆差，并不是道光，并不是那个鸦片战争以后才存在的是吧。但是这种逆差并不是西方工业品的输入增加，而是鸦片大量进口的结果。除鸦片以外的一般贸易，中国仍然是顺差。如果顺差意味着先进，那这是不是意味着除了鸦片以外，西方经济仍然没有竞争力，仍然落后于中国呢？19世纪末，中国在禁烟失败以后，改行进口替代的政策，自产鸦片逐渐替代进口，乃至到了到了20世纪以后还转为出口，是吧？那么这个是一种进步吗？当然也不是一种进步，是吧？因此这种贸易顺差其实只是中国弱势的一个表现。但是甲午以后情况就不一样了，甲午因为打开了这个投资的这个大门，是吧？包括外国人的投资，也包括中国本土民营经济的投资，是吧？不是洋务经济了，是吧？那个时候开始有那个真正的商办的经济了，是吧？那么甲午以后，由于工业化的起步，投资品进口大量增加。这个时候开始，西方的工业品在中国找到了销路，是吧？从甲午以后，一直到我们现在经常讲的49年以前，是吧？中国几乎什么工业品都是进口的，是吧？有什么洋火、洋油、洋灰啊，什么洋布，什么什么等等等等，是吧？那么这样的进口货大量的增加，这种进口不是由于鸦片贸易造成的，而是西方的工业品在中国打开了销路，是吧？那么这种大量的进口其实是和甲午战后工业化起步，投资品进口大量增加是有关的。那么从甲午开始，中国的对外贸易就进入了常态逆差的时代。这个时候中国的经济仍然是落后的，但是这个时候的经济能不能说比甲午以前更加落后呢？是不是可以说中国经济从这个时候开始才落后呢？当然不是的，是吧？其实甲午以后一直到抗战以前，是吧？这里我要讲，甲午以后到抗战以前，的确是中国经济处于半独立半资本主义状态的这一个时间段，是吧？这个时间段不是鸦片战争开始的，而是从甲午才开始的。这个时间段也不是到49年才结束的，而是抗战就结束了，是吧？那么为什么这样说呢？大家可以看一下，是吧？这个甲午以前呢，我刚才已经讲了，这个中国的传统的那个经济结构没有变，因此中国在世界范围内的那个贸易地位那个经济地位也没有什么改变，是吧？那种由于中国的由于外国需要中国的商品造成的这个顺差，是吧？这个1894年这个外贸顺差仍然达到1330万两，除去鸦片贸易以后，一般商品贸易顺差更达到4670万两，顺差占出口值的比重达到 29.1%。 但是到了甲午以后情况就完全改观，从1896年起中国外贸出现持续的逆差，而且这个期间鸦片进口急剧减少，逆差主要是西方工业品和投资品进口大量增加引起的，而且逆差额越来越大，从庚子以前每年平均不过10几万两，到了1933年最高达到了4亿5960万海关量，是吧？那么总而言之，直到甲午战前，全球贸易仍然基本沿袭鸦片战争前的格局，也就是西方收购中国农副产品，用特殊支付手段，这个特殊支付手段包括白银也包括鸦片，是吧？鸦片比白银相比在道德上那当然是坏得多，是吧？ 但是就经济类型而言，用鸦片支付和用白银支付在一点上是共同的，那就是西方的工业品没有市场，是吧？这一点没有什么区别。如果说西方的工业品没有市场或者用力，就表现了中国的先进，那老实说，从鸦片战争到甲午战争，中国是越来越先进了，而不是越来越落后了。这个说法能成立吗？能符合大家的常识吗？当然是不符合先进的表示，而是落后的表示。而这个落后是从甲午战争以后才开始的，是吧？那么从甲午战争以后，民营经济或者说市场经济，当然了，从主权的角度讲，那个国外的那个外资企业和中国的民营经济啊、一个是外国的，一个是中国的，是吧？我们说存在的，从经济类型来讲，这两种经济都是市场经济，是吧？那么这种市场经济啊，从甲午以后开始发展，一直到那个抗战，是吧？这段时间是中国这个大家从这个甲午前后的中国外贸平衡可以看得很清楚，是吧？在甲午以前，那基本上都是顺差，当然这个顺差额比较少，比较少是因为其中有一部分是鸦片来抵消的，是吧？但是这个它仍然一直是顺差的，是吧？而且这个顺差是扣除了鸦片支付手段以后以白银来支付的净顺差。但是到了甲午以后，中国的经济就出现大额的那个逆差，是吧？那么这个逆差当然是中国经济弱势的体现，这一点是也是没有问题的，是吧？就是西方的工业品开始打开了中国的市场，但是中国当时生产不了多少那个工业品，是吧？仍然用农副产品作为主要的出口物资，那个是弥补不了那个工业品进口的那个数额的，所以中国当时出现了逆差，说明中国经济的确是比较弱势的。但我这里要讲的是，中国的经济的弱势不是从这个时候才开始的，而且也不是从这个时候变得更弱的，是吧？相反，这个时候的逆差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由于投资品进口造成的，而这个投资品进口造成，它的另一面就是中国工业化的起步。我这里讲的是市场经济工业化的起步，是吧？大家可以说洋务运动也是一种工业化的起步，但是洋务运动那是一种官工业，是吧？是一种官营经济，这种经济在中国历史上一直就存在，是吧？并不是一种那个新的经济类型。那么这个中国的经济从这个甲午之前的1893年到甲午以后抗战以前的1936年，是吧？它的外贸进口构成也出现了很大的变化，是吧？也就是说，从1893年我们看到这个时候的外贸进口基本上都是直接消费品，是吧？投资品占的比重是非常少的。这里我讲的所谓的投资品包括工业原料，包括来料加工的半成品，当然也包括那个生产资料，是吧？这三项加在一起都是和工业化相关的，我们把它叫做投资品，是吧？那么这个直接消费品啊，当然其中也包括所谓的鸦片。那么在1893年直接消费品占了绝大部分，但是到了1936年就是抗战前，是吧？这个投资品和机器这两项已经占到中国进口的大头，是吧？而这个直接消费品只占中国进口的42%，那么这一点是和中国工业化当时的起步是紧密相关的。那么在这个时期，中国的经济增长的情况怎么样呢？应该说，从甲午到抗战，中国始终没有真正太平过，外来的威胁，中国内部的内乱也一直没有完全消除，是吧？因此中国这个时候的经济增长是一种内忧外患中的艰难增长。但是应该说，考虑到这个背景，中国那个时候的经济还是有相当的成就的，是吧？如果考虑到那种内忧外患的这种艰难的话，是吧？根据现在的一些经济学家经过各种调整以后得出来的数字，是吧？从甲午当年到1931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竞争了3.52倍， 而同一时期美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大家知道在这个时期是美国从世界老二变成老大的这个时期，美国的经济增长是非常快的，是吧？当然了，它的总量比中国要大，那个时候已经大得多了，是吧？所以它的增长率比中国要低，但实际上它的那个经济的优势还是扩大了，是吧？同一个时期美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只增加了不到两倍啊，1.98倍。中国的人均 GDP 从1894年的10.2两增加到1930年的40多两，平均每18年翻一番。而在1890年以前长达70年的从鸦片战争以前一直到1890年，中国的人均 GDP 总共只增加了 17%， 基本上这段时间是没有增加的，是吧？而且这种增长按照现在一些经济学家的看法还是呈加速度态势的，是吧？也就是1887年到1920年间，中国 GDP 每年平均增长 3.55%， 但是从1920到1931年年均增长已经提高到 5.62%。 尽管横向比较，中国这个时候的国际地位，中国经济这个时候的国际地位仍然非常可怜，但是纵向对比，这个时期中国经济的发展速度不能说是慢的，它高于大多数发达国家，也高于世界同期经济，世界经济平均增长的幅度，更远远高于印度这一类我们通常喜欢比较的发展中的大国，是吧？这里我要讲，在中国有一个很流行的说法，说中国的经济在鸦片战争以前GDP 占的比重在全世界占的比重比现在还高啊，据说那个时候就占到30%。这个说法我是不相信的，是吧？因为如果说那个时候中国的经济占的比重就那么大，而以后你又说不上中国的经济在总量上到底跌了多少，是吧？那么从甲午以后，中国开始有了评价计算 GDP 的比较充分的根据。大家知道在农业时代这个 GDP 是很难算的，但是到了那个甲午以后，中国开始有了比较规范的海关统计，有了所谓的农商调查，是吧？有了一些数据，从甲午以后计算中国的GDP 应该说仍然带有猜测的成分，但是比起过去来讲，是吧，要好了。那么甲午以后中国的经济虽然不能说快，当然更不能说是奇迹，但是仍然比同时期的西方要快，是吧？而一直到抗战前，中国仍然是非常弱势，这也是实际情况，是吧？这用不着，如果说中国经济不弱，那是那个时候中国经济不弱，那个是不符合常识的，是吧？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它仍然很弱势，这说明什么呢？这只能说明鸦片战争以前中国的经济就更弱势，是吧？由于它太过弱势，是吧？由于这个经济总量或者说基数相差太多，因此中国的经济的这种增长虽然增长率你不能说很低，但是改变不了中国长期以来积贫积弱的这样一种状态，是吧？那么当然了，这些计算不是我自己能够完成的，是吧？一些经济学家，是吧？比如我这里给的是就是也是我的同事，是吧？那个清华的陈增平教授，他们统计的结果，是吧？从1820到1931年，是吧？他们有一个估算。那么这个时候的中国经济这种经济增长是怎么造成的呢？是吧？当然就是和市场经济有关的，是吧？这个市场经济其中包括了外资，是吧？其中也包括了民营资本，是吧？大家知道这个外资和民营资本在市场上是有竞争的，而且由于当时中国那个所谓的半独立或者说半殖民地这种状态，是吧？这种竞争有时候也很不公平，是吧？所以说我们的那个民营经济受外资的打压这个时候也是中国的一个弊病啊。但是如果就经济类型而言，外资和民营经济都是属于市场经济，或者说都是属于资本主义，是吧？只不过用我们的以前的说法，就是外资那是属于帝国主义的市场经济，这个中国的民营经济那是属于中国的资本主义，是吧？那么像这样一种状态表明 在中国的经济增长中，在中国的经济结构中，是吧？这个市场经济或者说是民营的市场经济，或者说是资本主义吧，开始有了比较大的发展。这一点是和甲午以前根本不同的，是吧？如果说甲午以前我们中国是传统经济，是吧？那么这个时候开始变成了半传统经济，或者也可以说叫做半资本主义半封建的经济，是吧？这个不是鸦片战争以后就是这样的，而是甲午以后才是这样的。那么这个转变使得中国经济虽然弱势，并没有改变，是吧？中国经济还是很弱，是吧？但是相对于以前而言，它开始产生了一些转机，但这个转机后来就被打断了。这个打断是什么造成的呢？就是抗战造成的。抗战对中国经济总量造成的打击，是吧？大家是不用说的，是吧？我们现在经常讲说中国在1949年的时候要比印度要差很多，后来中国超过了印度，是吧？这里指的其实是1949年从1937年到1949年，中国连续进行了十几年的毁灭性战争以后造成的一片废墟状态，是吧？那个时候中国的经济的确是比印度差，但是在这个战前，中国比印度其实并没有差，其实并不差的，是吧？我后面要讲到，是吧？那么当然战争结束以后，中国经济又开始追赶印度了，是吧？但是我这里要讲的主要是要讲情况并不是在1949年才开始的，是吧？大家知道1949年我们经常讲中国发生的变化，中国的农业开始去封建，所谓去封建就是由原来的租佃关系废除了变成是农民耕者有其田了，是吧？而中国的工业1949年以后开始出现社会主义改造，变成国营了，是吧？当然这里也伴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变化，是吧？中国原来是半殖民地后来取得了那个民族解放，是吧？中国改变了半殖民地的地位，是吧？一个是半殖民地的地位变成了民族独立，一个是传统农业由租佃制变成了耕者有其田，一个就是这个工业原来是市场经济，现在变成了国营的非市场经济，是吧？它那个计划经济和非计划的和没有什么计划的，比如说文革期间中国的经济就谈不上什么计划，但它肯定也不是市场经济了，是吧？也就是说变成国营的或者说公营的非市场经济。那么这个变化是非常明显的，但是我这里要讲这个变化现在有些人说是做得非常对的，是吧？有些人是说是做错了的，是吧？大家知道在那个改革以后有一段时间那个我们中国市场经济作为主要方向，那么对过去的那个计划经济批评是很多的，是吧？那么他们就对这样的转变那个评价当然就不会太高，是吧？但是我这里要讲，不管你评价高也好低也好，就事实判断而言，这样的改变都不是1949年才开始的，是吧？1949年以前，从抗战开始，这个趋势已经非常明显，是吧？首先我们要讲，长期的战争是不利于那种土地兼并的，是吧？因为长期战争的造成的一个后果就是大量的土地其实并不是集中，而是抛荒，是吧？兵荒马乱的时候大家都不种地了，不是说那个地主兼并了农民的土地，而是大量的土地没有人种，是吧？同时大家知道1949年以前，国共两党实际上都在实行削弱租佃制，鼓励耕者有其田的这个政策。当然，共产党实行的是革命政策，国民党实行的那老实说那个力度很弱，是吧？他真正的土改是到了台湾以后才搞的。但是尽管他的49年以前他的土地政策其实效果不佳。但是他仍然对结合当时的那个兵荒马乱，仍然是对租佃制是有影响的，是吧？ 再加上更明显的就是当时中国的工商业结构，尤其是工业结构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是吧？那个战前的市场经济，不管是外资的还是中国本土民营的，由于抗战都受到了极大的冲击，是吧？那大家知道那个外资的那一部分，是吧？西方资本就大量都跑掉了，或者说毁掉了，是吧？那么日本的资本大量进入中国，但是在抗战以后就被没收了，是吧？没收了变成什么了呢？变成中国国营的经济，是吧？就是国民党政府抗战以后没收了沦陷区的日本资产，这叫敌产。同时当时的中国政府也没收了沦陷区的大部分的民营经济，这一部分民营经济当时被叫做逆产，是吧？日本人的资产叫敌产，中国人的资产叫逆产。为什么呢？因为当时中国的民营企业，如果你在战时你不内迁到大后方，你在沦陷区仍然要经营的话，那你要免不了要跟那个日资或者说以日本为背景的那些要有交易行为的，是吧？但是这个就被认为是那个汉奸了，是吧？因此在那个46年以后啊，这一部分资产也被没收了，是吧？可以说那个日本人的资产被国有化了，中国沦陷区的民营资产在很大程度上也被国有化了，是吧？那么转移到大后方的那一部分民营企业，是吧？比如说大家可能都知道的，像那个卢作孚的民生公司，是吧？那么当然还是存在的，但是大后方的经济在战争状态下也已经大大的增加了国家的控制和那个国有的成分，是吧？大家知道在大后方当时有资源委员会，是吧？这资源委员会也操作了很多的那个国有企业，是吧？加上战后没收敌伪汉奸产业，加上西方资本的撤退，使得国营经济超过了外资和民营。这里我要讲中国经济的中国工业的国有化，很多人称之为社会主义改造，认为是起源于认为是1949年以后才有的事儿。其中国的经济就它的那个中国工业就它的那个结构而言，是吧？它的国有占有主导地位其实是抗战以后就已经开始了。当然这个时期也出现了另外一个政治上的变化，就是所谓的中国国际地位的那个提高，是吧？大家知道中国那个跟外国签订的那些不平等条约啊，从1928年以后就在不断的在修改，是吧？到了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其实这些条约基本上就都被废除了，是吧？那么到了那个中国在那个对外的很多这个处境上都有了一些改变，是吧？1942年反法西斯同盟各国都废除了跟原来中国的那个不平等条约，而日本当时为了装样子也做了这样的表示。当然他那个表示当时他控制的下的那个汪伪政权本身是他的傀儡，是吧？这个就不用说了，没有什么意义。但是抗战以后这个傀儡也消灭了，是吧？那么当然日本的这些也都没有了，是吧？在1942年的时候由于这些不平等条约被废除，签订了新的条约，当时重庆和延安都有非常高调的庆祝，是吧？庆祝这个中国站起来的这个日子，是吧？当时这个无论是重庆还是延安都认为这是废除不平等条约，是使中国在世界上获得了完全独立的地位，是吧？那么大家知道从战争期间开始这个中国就不断的被认为是所谓的几大国，是吧？这个所谓的四大警察、四大国、四强和四个仲裁者这一类的说法，在抗战的时候就已经在这个二战时期，尤其是太平洋战争以后就不断的被提出，是吧？因此到了后来联合国成立的时候，中国就是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这也不是偶然的，是吧？当然这里话又说回来当时中国的实际的实力其实是非常之弱的， 是吧？它被称为四强之一，这个所谓的四强是不包括法国的，因为法国当时是那个还是沦陷，还是沦陷区嘛，是吧？那么后来法国那个二战以后恢复了它的那个强国地位，就变成五强了，是吧？在那个四五年以前，它一直叫做四强，是吧？但是中国你说它真的很强吗？当然不是的，是吧？中国当时被列为四强之一，其实主要是美国在背后力挺，是吧？英国当时也接受了美国的这个主张，是吧？坚决反对的就是苏联，是吧？苏联是坚决是不愿承认和中国要平起平坐的，是吧？因此大家知道那个时代要么就是苏联、美国和英国在一起开会，是吧？要么就是美国、英国和中国在一起开会，是吧？而苏联是绝对不愿意跟中国坐在一起开会的，是吧？像那个，是吧？像那个开罗宣言，是吧？有英美和中国，苏联就不参加，是吧？那么德黑兰会议、雅尔塔会议有苏联，那么中国就不能参加，是吧？那么包括波茨坦宣言也是中国、英国和美国发表的，苏联也不参加，是吧？一直到最后成立联合国的时候，需要这几个国家都参加，是吧？开了那个所谓的顿巴顿橡树园会议。这个顿巴顿橡树园会议啊，因为是要建立联合国，这个几个后来的常任理事国都必须参加的，是吧？当然法国那个时候还没解放，法国没参加，这四个国家是必须参加的。但是这个会议开得非常有意思，是吧？这个会议其实是两个会议，叫双三方会议，就是英国、美国和中国在一起开会，然后英国、美国和苏联又在一起开会。不管怎么说，苏联是不愿意跟中国在一起开会的，是吧？因为苏联认为中国就应该是一个附庸，是吧？而当时英美认为中国就应该是跟他们是平起平坐的，是吧？那么在这个时候啊，我觉得你再说中国是半殖民地其实是说不过去的。而当时包括中共方面他也不是这样说的，是吧？大家知道中共方面也是在1942年就认为中国已经完成了民主解放，是吧？但是这个民主解放在战场上还没有实现，也就是说日本人还占着我们的很多土地，是吧？我们要把他们赶走，是吧？那么赶走以后中国将会出现一个自由民主独立的这样一种状态，是吧？那么当时中国的这个我就不能详细讲了。那么还有一个就是中国的农业当时也出现一个变化，就是地权分散化和租佃制的萎缩。这个问题啊，应该说在从80年代到90年代的经济史研究基本上是一个共识，是吧？那么最近几年有一些人开始说不是这样的，是吧？比如说那个近代史研究上的胡英哲先生什么，他们都有不同的意见。不过这里我不能详细讲，我认为这个不同的意见基本上是站不住脚的，是吧？当时中国出现了地权分散化与租佃制萎缩的现象，这种现象有的人说是好事，有的人说是坏事，但不管好坏它是一个事实，是吧？这也是没有什么问题的。而更重要的是中国经济的工业化工业资本的结构在抗战以后和抗战以前有了很大的变化，是吧？即使不包含这个抗战以后中国才收复的东北和台湾，是吧？仅仅就东北和台湾以外的这些地方来统计，1936年的时候中国的工业大部分是市场经济，是吧？其中外国资本是 61.4%， 民营资本是 32.81%， 外国资本和民营资本是有竞争的，是吧？而且外国资本欺负民营资本，这一点也是不容也是事实。但是就经济结构而言，外国资本和民营资本都是市场经济，都是私有资本，它占的比重当时达到90%几，而国有资本当时只有5.79%。可是到了1946年抗战以后，中国的工业其实已经很大程度上是国有化，是吧？中国的国有工业资本已经超过了外国资本，也超过更不用说超过了 民营资本，对吧？外国资本大家知道，有的撤走了，有的被没收了，是吧？像日本，是吧？民营资本有的在战争中毁掉了，有的也被没收了啊，就是那个留在沦陷区的那些民营资本。因此，到了1946年，中国的经济中，国营资本占了半壁江山，外国资本和民营资本啊都是不能跟国有资本抗争的，是吧？因此，我们知道那个时候有一个三座大山的说法，是吧？说中国的民族资本，请注意，那个时候共产党的语言中所谓的民族资本，其实就等同于中国人的民营资本，或者说是私有资本。因为当时国民政府的资本，或者说中国的国有企业，当时并没有人把它叫社会主义，而被叫做官僚资本主义，是吧？请注意，所谓的官僚资本主义，主要指的并不是官僚办的私有企业，而是指的国民政府的国有企业，是吧？按照我们以前的说法，中国的民族资本受到官僚资本企业和买办帝国主义买办势力的双重打压，是吧？中国当时有三座大山，封建主义这里讲的就是地主了，是吧？帝国主义在经济上讲的就是那个所谓的外国资本和买办资本啊，还有就是官僚资本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其实就是国有企业，是吧？那个时候国有企业打压民营经济，也就是我们今天讲的叫国进民退，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是吧？只不过那个时候共产党是完全站在民营企业一边的，是吧？那个时候的说法叫做，是吧？叫做官僚资本摧残民族资本，是吧？这个提法也非常有意思。这个民族资本，这个民族资本，老实说，我都不知道该怎么翻译的。因为如果按照现在我们规范的那个英语中的那个语法，民族的就是 national， 是吧？可是那个时候，如果你要讲 national capital， 是吧？指的不是国有的资本，指的恰恰就是私有的资本，是吧？而那个时候的真正的国有资本，就是我们现在称之为 national 的那一部分资本，当时要叫做bureaucratic， 就是官僚资本，是吧？所以有一次我在台湾，在那个台大，我曾经做过一个演讲，我说啊，如果按照当时中共的语境，是吧？大家知道今天的台湾是一个今天的台湾大学是一个所谓的公立的大学，是吧？在台湾当然我们现在要讲一个中国原则，我们不承认他们是 national， 但是他们当时打的那个牌子还是 national， 是吧？就是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或者叫所谓的国立台湾大学，是吧？我说啊，官办的学校在那个时候就不能叫 national， 是吧？那个时候如果官办的，那你只能叫bureaucratic， 是吧？就是官僚的台湾大学。那 national 能够叫什么？什么才能够叫 national 呢？反而是私立的可以叫 national， 是吧？比如台湾你们现在的东吴大学，大家知道东吴大学就是私立的，是吧？那么东吴大学现在是不能在前面加 national 的，可是按照那个时候的说法，只有东吴大学那样的私有大学才能叫 national university， 是吧？和现在的那个，当然我不知道当时是怎么翻译中文的，是吧？这个非常有意思，是吧？当时那个按照我们党的理论，只有私营企业才是代表民族的，是吧？这个国营企业是代表官僚的，所以国进民退在当时被当作一个灾难，是吧？就是所谓的国有资本就是所谓的官僚资本摧残民族资本，是吧？但是1949年，当然这些国有资本都被接管了一被接管以后，他就从万恶之源变成了北善之首，是吧？同样是国进民退，在49年以前叫做官僚资本摧残民族资本，到了49年以后就变成社会主义改造资本主义了，是吧？但是这个只是评价的变化，如果就客观的资本属性的结构而言，是吧？我觉得这个变化在抗战的时候就已经完成了大半，是吧？ 到了49年以后完成的只是一小部分，对吧？也就是说中国的经济的国有化，中国工业的非市场化，是吧？中国工业的非市场化和国有化主要的成分是在抗战时期完成的，是吧？那么49年以后，尤其是1952年，是吧？所谓的三大改造啊，其实只是完成了它的那个后续部分，是吧？它的一大部分其实在其实在46年以后就完成了。那么46年的中国工业的那个国有成分是由谁来管的呢？是由国民政府中一部分技术专家来管的，是吧？包括当时的经济当时的所谓的资源委员会，是吧？这个资源委员会啊，很多专家都是留英留美的，是吧？其中什么孙业奇啊、钱昌照啊，这些人后来到了1949年以后也都留在了中国。我甚至还要讲，即使跑到台湾去的那一部分国有企业，他们后来也有相当一部分人是所谓的按照蒋介石的说法是通共的。所以在1949年到1951年间台湾的白色恐怖时期啊，包括台糖、台电这几个大的那个国有企业啊，都发现了大量的共谍，是吧？也就他们都跟那个孙业奇啊、钱昌照啊一样，是吧？因为他们都是搞国营的嘛，认为共产党也是要搞国营的嘛，所以他们其实都是那个什么的，是吧？所以这里我要讲啊，就是这个过程其实啊，大部分是在抗战的时候完成的，然后49年以后中国又接着搞，当然接着搞，当时中国主要是学苏联，是吧？而1949年以前的资源委员会的那些所谓的专家，是吧？包括钱昌照啊、孙业奇啊，都是留英留美的啊。但是我这里讲，留英留美和后来的苏联的搞的那一套，虽然你可以说，是吧？在政治上是属于两个阵营，但是他们处理经济的态度是非常类似的，是吧？讲的简单一点，就是他们想搞的都是那种建立在科学主义基础上的所谓的理性计划经济，是吧？就是都是依靠技术专家，是吧？按照所谓的经济均衡理论，是吧？来管理经济的。那么这种经济啊，是吧？虽然你可以说49年以前我们把它叫官僚资本，49年以后我们把它叫社会主义，是吧？在政治上对它的评价截然不同，而且他们这些经济管理人员的那个出身背景也有很大的区别，是吧？原来是留英美的，现在变成是那个学苏联的，是吧？但是有一点是非常之明确的，是吧？就是那个时候的苏联啊，我们说是社会主义国家，是吧？我们说是社会主义，但是苏联的社会主义跟中国在1956年以后逐渐发展起来的那一套社会主义有很大的区别，是吧？那个时候苏联在中国也搞了很大规模的援助，是吧？新中国大家知道工业的国有工业的资本啊，形成有三个部分，是吧？一个部分就是接受国民党的国有企业啊，就是我们讲的那个官僚垄断资本，是吧？这个官僚垄断资本以前是万恶之源，是吧？现在换了一块牌子就变成北上之首了，是吧？原来叫官僚资本三座大山之一，现在是中国最先进的社会主义工业，是吧？还有一部分就是没收的外资，是吧？这个主要的就是日本资本，那是国民党就已经没收了，是吧？还有一部分就是苏联帮助建起来的新的东西，是吧？朝鲜战争时期的军事工业投资和一五计划期间的156个项目，但是这些项目啊，在1956年以前基本上是按照苏联的模式搞的。苏联的模式我们当时把它叫一长制，是吧？那么后来我们开始批判修正主义了以后，把它叫做马钢宪法。不管是一党制还是马钢宪法，都和60年代中国的经济有很大的区别，是吧？这个区别啊，在改革初期有很多人，是吧？其中包括薄一波、包括陈云这些人，他们都认为，是吧？这个苏联搞的这一套是非常 先进的，是吧？像薄一波他就有个说法，他说啊，在反对一党制之前，中国的经济中国的工业搞得是很不错的，尤其是东北，是吧？东北完全是学苏联的，成绩很显著，是吧？而东北以外的其他地方在他看来就很不行，是吧？这里我要讲，今天的东北是一个老大难，是吧？大家知道重工业地区，是吧？现在是困难重重，是吧？讲所谓的重新振兴东北已经讲了20年，但始终没有什么成效，是吧？东北的市场经济改革是非常困难的，是吧？其实就跟苏联的那个市场经济改革也是非常困难的一样，是吧？但是中国其他地方就不太一样，为什么呢？是吧？我们今天说东北最落后，可是那个时候认为东北是最先进的，是吧？而且东北那个时候的最先进和国民党给我们留下来的资源委员会的那一套管理，用当时用当时一些人的说法叫做他们是可以无缝对接的。为什么说是可以无缝对接呢？就是从一个由资源委员会管理的所谓的官僚企业变成是按照苏联模式运行的所谓的社会主义企业，那个时候人们是感觉不到什么变化的，是吧？因为原来它是专家市场，后来还是专家市场，原来没有什么党委，后来仍然没有什么党委，或者说党委没有什么权利，所谓的一党制就是这样，是吧？大家知道苏联也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也是一个共产党领导的国家，但是苏联的这个党这个系统是属地化的，是吧？也就是说国家是苏共领导的省有省委，市有市委，是吧？共和国有共和国的党委，这个都没有问题，都是领导的。但是他的企业内部，是吧？当然也是有党委的，可是这个党委只是管党务的，是吧？苏联的企业他的第一把手，他的决策人从来不是党委书记，而是作为技术专家的厂长，这就叫一长制，是吧？或者说叫厂长负责制，是吧？那么他的整个经济是科层化的，是吧？就是实行那种现代企业中的那种，是吧？自上而下的那种专家市场，是吧？而且他的那个整个计划经济的宏观的那个决策是所谓的有计划按比例，或者说叫做那个计划均衡原则，是吧？而且非常强调经济核算，是吧？这几个原则和我们中国后来是大不一样的，是吧？那么虽然到了49年以前，是吧？这个国进民退叫做官僚资本压迫民族资本，49年以后叫做社会主义改造资本主义，但是这两者你在企业中是感觉不到的，是吧？近乎无缝对接，是吧？所以我经常讲了，我说啊，如果我们今天要给民营经济以更多的空间，是吧？我们需要什么思想解放呢？是吧？我们需要什么强调什么多大的改革呢？是吧？其实中国共产党在49年以前一直都是反对国进民粹的，是吧？如果我们今天还是讲官僚资本不能压迫民族资本，那中国的民营经济还有什么困境可言吗？是吧？那么这里我要讲了，当时无论是经济无论是资源委员会的经济还是苏联式的经济，他们都不是市场经济。毛泽东后来在1956年发展起来，到了文革时期登峰造极的那一套模式也不是市场经济，但是这两者有非常大的区别，是吧？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希克斯曾经提到过，他说啊，非市场的经济，按照官僚指令来运作的经济，其实不是什么近代的东西，是吧？我们自己知道中国历史上也有过盐铁官营啊，也有过那个国家经济垄断，是吧？也有过洋务企业，是吧？也有过那种像大家知道，如果大家看过《红楼梦》的话，了解《红楼梦》的背景的话，就知道那个曹家，是吧？像曹寅，是吧？那个曹雪芹，是吧？那他们的家是什么呢？江宁织造，是吧？江宁织造衙门，江宁织造是什么就是国营的那个南京纺织厂，是吧？用今天的说法叫做清朝的那个大清 国营的那个南京纺织厂，是吧？那个所谓的江南织造也是国营的，是吧？那么这个希克斯说啊，真正没有交往和分工的自给自足其实并不存在，是吧？传统时代的经济也不是所谓的自然经济，是吧？只是传统时代的经济啊，是完全是由官僚来进行的，由上层指导的专门化，是吧？这种经济没有任何近代的科学思维而言可言，但是的确是有靠命令来运作的，是吧？那么这种经济它把它叫做命令经济，是吧？那么至于到了计划经济，那是近代科学思维的产物，是吧？那个是就是另外的一回事，是吧？那么这里头的这两者有非常大的区别，是吧？首先这个区别啊，是吧？我们要讲像这样种这一种意义上的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它都要讲一个均衡，是吧？只是市场均衡和计划均衡的区别。这个市场均衡是吧，它是通过事后纠错来进行的，是吧？也就是说，如果你过剩了，你在市场上过剩了，那么你接受这个信号，是吧？你就会这个产量就会下降，是吧？然后你这个不足了，是吧？那么你就会刺激这个产出的提高，是吧？而计划均衡呢？计划均衡是假设用数理方式可以预先知道这个过剩和不足而加以弥补，是吧？因此它可以事先就纠正这个错误，是吧？但是它纠正错误都是要达到均衡的，所以这是一种但是这个均衡计划均衡是不是可能，当然就会有问题，是吧？所谓的帕累托最优计划是不是可能，是吧？如果不可能是什么原因，大家知道在经济学上从来就有这样的问题，是吧？因为主张社会主义的人呢、他们解决以前社会主义的效率不高，经常是说因为当时的处理信息和控制信息的那个计划手段是不行的，是吧？那么随着那个新的技术革命的兴起，是吧？中国人们处理信息控制信息的这些能力的提高就会变得可行了，是吧？但是这个就恐怕就是有很大的争议，是吧？这个计划经济是不是能够，是吧，有效率，这个我们姑且不论。但是所谓的计划经济，我们现在谈到它的没有效率也好，它的一些弊病也好，都是针对市场经济而言的。但是我们有没有把它和，是吧，我们把它和非计划的这个命令经济相比较呢，是吧？如果我们把它和非计划的命令经济相比较，那么我们就应该承认，是吧，计划经济它比无计划的命令经济还是要有效的多，是吧？那么在这里头我们可以做很多的分析，是吧？这里我就不详细讲了，是吧？那么市场经济它强调的是市场的一种动态均衡，是吧？通过供求信息来体现的，是吧？那么计划经济它理性的计划经济它强调的是一种静态的计划均衡，但是命令经济根本是不考虑均衡，是吧？大家知道那个毛泽东就多次讲过，所谓的均衡应该是所谓的积极均衡，而不是消极均衡，是吧？什么叫做积极均衡呢？积极均衡就是不断的搞那种是吧？什么大办，是吧？什么什么钢铁元帅深藏国船民动手大办什么什么大办什么什么，是吧？按照他的逻辑讲。这根本就你要考虑那个上游下游的配套，根本用不着考虑，是吧？只要我这个涂上去了，其他的就可以带上来了，是吧？那么他的行为哲学 是吧？市场经济是讲经验主义的，是吧？讲的简单一点，就是靠市场信息，是吧？而理性计划经济是靠设计的，是吧？就是理性主义。而命令经济基本上是一种浪漫啊，是一种浪漫主义的一种啊一种体现，是吧？就管理者性质而言，市场经济它的那个经理是对所有者负责的，而理性计划经济它的管理者是技术专家，是对统治者负责的，而命令经济它的管理者基本上是政工人员，是吧？是没有什么责任关系的，是吧？除此之外还有一些，是吧？这里我要讲，论证这一套的区别啊，其实不是我的功劳，主要就是毛主席的功劳，是吧？因为毛主席从1956年开始就开始批判苏联，是吧？那么他从1956年开始批一党制，一直到文革时期，是吧？1956年开始批判一党制，1960年开始用鞍钢宪法取代马钢宪法，到了文革时期，当然就更不用说了，是吧？叫做搞运动，是吧？大轰大崩，是吧？等等等等这一套就把那个修正主义给搞得落花流水，是吧？那么这一套模式啊，当然我们应该说不是从文革才开始的，是吧？而是从八大就开始了，是吧？这里我要讲，我们现在很多人认为这个改革以前的17年，这个真正的问题是出在反右以后，是吧？反右以前好像情况都是不错的，是吧？但是中国真正比较正统的一些人，是吧？这里我就讲，他们其实都不是主张市场经济的，是吧？比如大家知道，在80年代被认为是比较保守的陈云同志，是吧？包括薄一波陈云，这些人当然你不能说他们是改革派，是吧？但是他们对所谓的用鞍钢宪法来否定马钢宪法，否定一党制什么，他们都有他们自己的看法，是吧？那么什么叫做马钢宪法呢？现在的人几乎已经都不太知道了，是吧？而且今天的人一谈到马钢，就往往会想到马钢股份，是吧？有人我就问过什么叫做马钢宪法，他们说那是不是马鞍山钢铁公司的宪法，是吧？其实大家知道，马钢宪法指的是苏联最大的一个钢铁联合企业，是乌拉尔地区的马格尼托戈尔斯克钢铁联合企业，这个企业的一套管理流程。这套管理流程后来被介绍到中国，在东北曾经广泛的推行，尤其是在鞍钢，是吧？当时这个五六年以前一直是这么搞的，是吧？那么这一套东西啊，后来就被批判了，批判的就把他们叫做马钢宪法。实际上我们现在知道，这个马格尼托戈尔斯克钢铁公司当然是苏联的国有企业，也是一个社会主义，但是这个企业整个这个管理系统，包括它的设备是怎么来的呢？基本上全部都是美国大萧条时期，是吧？那个美国的共和钢铁公司搬过来的，是吧？今天你可以在美国的布法罗和克利夫兰这个地方看到原来的共和钢铁公司的那些废墟，是吧？在那个大萧条时代就进行了产能转移，是吧？它的那个基本上当时西方的这些东西，这些企业技术很先进，但是当时受到大萧条的打击，是吧？产能过剩，是吧？于是当时苏联就从这里头就把这整个这个设备都引进了过去，不但引进了设备，也引进了管理，是吧？所谓的马钢宪法指的就是这一套东西，是吧？但是这一套东西后来就被取消了，是吧？1956年就开始批判一党制，是吧？中国就开始实行所谓的政工制场，是吧？大家知道，中国经济和苏联经济的一个最大的不同点，就是苏联的企业中是没有党委管理企业，是吧？他的企业是厂长管的，厂长下面 就是车间主任，车间主任就是班组长，都是有全权的。可是到了中国在1961年的工业七十条中就明确规定实行党委领导下的负责制，是吧？而且按照刘少奇、薄一波这些人的说法，当时上面的意思是要把反对一党制推得更加极端，是吧？他们觉得当时应该是不但工厂要实行党委领导下的这个负责制，车间也要实行党总支领导下的负责制，工段也要实行党支部领导下的负责制。如果按照薄一波这些人的回忆，他们是抵制了这一套，是吧？所以这个只有在反对一党制只有在厂一级实现了，是吧？那么抵制了政工制厂的恶性发展，使得中国工业赢得了几年的喘息时间，是吧？这个不是什么改革派的人说的，而是像薄一波啊、陈云啊这些人他们说的，是吧？但是到了四清开始以后，连我刚才提到的工业七十条也被抛到一边，是吧？那么这个就更不像话了，是吧？这里我要讲啊，文革期间毛泽东与刘少奇、陈云、薄一波等人的矛盾，除去个人因素的话，如果说还有所谓的路线的分歧的话，那几乎就是命令经济和理性计划经济的区别，鞍钢宪法与马钢宪法的区别，政治经济学与所谓计划科学的区别，是吧？那么这个所谓的反修啊，其实是有非常对中国经济是有非常深刻的影响，是吧？反修前和反修好的，也正是因为这样的原因呢，所以中国的经济啊，从1956年开始，我觉得就出现了一个转折。这个转折就是从理性计划经济转为一种非理性的命令经济这个阶段啊。这个阶段尤其是到了文革，就发展到登峰造极啊。那么关于文革，现在我们知道有了很多争议啊，有人根据各种各样的数字说文革的中国的经济其实并不差。关于这一点呢，其实有非常多的可以讨论的空间，是吧？我们现在在这个场合没有办法展开，是吧？那么但是有一点是从我们真正从那个时代过来的人都会知道的，是吧？就是文革后期出现了一些变化，就是包括那个邓小平第二次上台的时候搞的那个所谓的整顿，是吧？然后1978年以后的那个所谓的改革，是吧？那么这个邓小平曾经有过一个说法，叫做改革其实1975年就开始了，只是当时叫整顿，是吧？这句话该怎么理解呢？邓小平1975年搞了什么整顿呢？其实老实说，所谓的整顿无非就是停止了运动，是吧？无非就是停止了很多那种大风大翁那种冲击正常管理秩序的那一套办法，是吧？讲的简单点，就是在某种程度上恢复了那个一种苏联式的管理，是吧？那么这个东西当时就被叫做改革，就是从反面你可以讲，你可以想象，是吧？这个所谓的改革其实本身体现的其实绝不仅仅是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区别，尤其是在它的早期阶段，其实体现的更多的实际上是苏联式的计划经济和毛泽东式的这种鞍钢宪法这种类型的运动经济的区别，是吧？那么我们可以说，也可以说是鞍钢宪法和马钢宪法的区别，是吧？那么这里头啊，我们不用多讲什么经济数据，有一个现象就非常有意思，是吧？就是改革初期，我们曾经有过一批改革文学啊，或者叫大厂文学，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印象？其中的一个代表就是蒋子龙先生的那个乔厂长上任啊。这个乔厂长上任呢、啊，其实讲的就是技术专家制厂，某种程度上恢复了马钢宪法的这个故事。这个故事像这样的故事啊，在苏联其实是挺流行的，是吧？在反对修正主义的文革时期，我们都读过苏联这方面的讲那个技术专家制厂反对那个政工人员的瞎指挥乱干涉，是吧？的那些这一类的作品，这一类的作品 是吧？像我们知道的那个普隆恰托夫经理的故事，是吧？你到底要什么？当代英雄什么等等，都是这种，是吧？尤其是那个普隆恰托夫经理的故事，跟那个乔厂长上任几乎是一样的。所以啊，你要说改革是什么意思？改革并不是，至少在它的初期，并不是用市场经济代替计划经济。其实说穿了，就是毛泽东想要消灭的修正主义又复活了。而所谓的修正主义，其实不是要搞市场经济，所谓的修正主义其实就是希望恢复到1956年以前，是吧？那种苏联式的那种状态。苏联式的那种经济在现在看来绝不是什么好的东西，是吧？尤其是那个像那个东北老工业区，是吧？当时是非常当时是明星企业。哎呀，怎么搞的？是吧？当时中国经济和苏联东欧相比，还有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就是中国当时的经济学的主体啊，是所谓的政治经济学。政治经济学其实是苏联在斯大林时代提倡的，但是苏联那个时候并没有真正在那个大学里头占统治地位，是吧？他的那个大学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我这里讲的是指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吧？至于批判资本主义用的资本论那样的东西，那当然那基本上是无论是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都是通行的。但是在社会主义的经济学到底是什么，是吧？苏联在赫鲁晓夫以后啊，基本上他的社会主义的经济学主要是一种所谓的计划科学。但是这个计划科学在中国还来不及引进，中国就出现了反修，是吧？所以没有人去搞这个东西。当时只有中国当时是派了几个学者到苏联去留学的，是吧？其中像那个什么乌家培先生呢，他们都是学了这一套。但学了这一套在中国的大学其实是没有用武之地的，因为中国当时是不用这一套的，是吧？什么叫计划科学呢？那就是大量就现在所谓的数理经济学，是吧？就是大量用那个数学工具来实现所谓的计划最优化，是吧？那么在当时中国这样一个政治挂帅的体制下，是根本就没有任何的那个条件的，是吧？这里头还有一个现象，就是现在很多人讲毛泽东时代有一个遗产对改革有用啊，就是分权，是吧？因为中国在改革时期中国在那个改革以前呢，大跃进时期和文革时期都曾经有下放工厂的这个例子，是吧？大跃进的时候大家都要放卫星，是吧？那么为了鼓励大家放卫星，就把企业都放给各地去管，于是这各地就拼命的放卫星。文革期间又一次出现这种现象，是吧？于是现在就有人说当时的这种分权为后来的改革提供了那个条件，是吧？但是这里我要讲了，实际上在改革以前，毛泽东时代的那种分权对经济是起到破坏作用，是吧？因为那种分权其实并不是经济主体的建立，而是在高强度一元化条件下鼓励大家争宠，是吧？像这种争宠式分权实际上是无计划命令经济的一种独特景观，它对当时的经济破坏其实是挺大的，是吧？那么不管怎么说吧，这个像这样的这个变化，它也造成了一个后果，就是中国的经济改革啊，其实不是从走出计划经济开始的，而是从走出无计划的命令经济，或者说从摆脱运动开始的，是吧？因此这种改革啊，我们可以接受邓小平的说法，从1975年就开始了。而1975年的改革其实没有任何市场化的色彩，他所要讲的就是把苏联那一套体制在一定程度上给予恢复，把从1956年到1976年期间一次一次的那个大轰大轰的政治运动给冲击的七零八落的这一套鞍钢宪法的这一套东西，是吧？在一定程度上给恢复。但是这个就给经济中国的经济带来了很大的变化，是吧？那么其中的这些数字上的分析我就不再说了，是吧？那么总而言之，是吧？从1975年开始，中国就已经出现了改革。 大家知道我们现在到了90年代经常讲所谓的改革共识，其实有没有改革共识呢？照我看来，任何一次深刻的改革，不管是在中国还是在西方，都是伴随着争论的，是吧？从来没有哪一次深刻的改革是真正形成从上到下的从左到右的一致的共识的。但是中国从1975年到1978年，甚至可以说一直到80年代前期，中国的确形成了一个古往今来都非常罕见的一个现象，那就是大家的确在很多问题上是有共识的。这个共识是什么呢？照我看来，就是走出文革的共识，是吧？走向哪里我们现在不知道，但是我们要摆脱原来那种文革的那种状态，是吧？在经济上就是要摆脱那种无计划的命令经济的那种状态，是吧？这个是从陈云到邓小平，从苏式体制的拥护者到后来想走市场经济的那些人，是吧？从老干部到造反派，是吧？可以说当时没有人不对文革那一套已经感到非常之厌烦，是吧？这里我要讲，当时人们走出文革的时候对文革的感觉跟现在是完全不一样，是吧？现在经过30年改革以后，成绩很大，但是弊病也很多，是吧？而且30年、40年、50年以前的情况，现在已经没有什么人尤其是中青年的人基本上没有什么直接体验，是吧？于是当大家都在那里当然那个形势，当然那个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是吧？但是当时不是的，是吧？当时无论是主张搞计划经济的人，还是对市场因素表示感兴趣的那些人，他们对走出文革都是没有问题，是吧？而且这也使得当时的中国经济改革有一个和苏联东欧完全不同的起点。苏联东欧的经济改革是要走出计划经济，而且他们这个计划经济的确是一种所谓的理性计划经济，就是马纲宪法那种类型的经济。走出这种经济是非常困难的，这一点我们从东北现在的困境就可以明显的感到。但是走出毛泽东式的文革经济基本上就没有什么困难，因为道理很简单，这种经济中市场秩序没有建立，计划经济计划秩序也谈不上建立，是吧？因此摆脱这种经济，你可以认真的去搞专家市场、科学计划，是吧？课程管理，是吧？也可以走市场化的道路，是吧？由市场来引导企业，什么都可以，是吧？但是无论你怎么搞，都会比原来要好，而不会比原来要差，是吧？所以我们知道从1975年以后一直到1992年，是吧？我把它化为第四次转折，是吧？这个转折实际上就是一种当然现在可能这个说法政治不正确，但是我觉得与其说是非计划化，不如说是非毛化，是吧？那么这种非毛化它其实有两种方式，一种是苏化，一种是西化，是吧？所谓苏化就是毛泽东长期以来1956年以来一直在批评的修正主义。毛泽东批评的修正主义就是批评苏联，是吧？不是批评什么计划经济，不是批评什么市场经济。当时中国也没有那个什么人主张搞的民营企业搞市场经济，是吧？但是陈云有一段话很有意思嘛，叫做苏联计划经济很成功，中国之所以没搞好，主要是毛主席搞了那一套的干扰，是吧？而且我们知道在改革初年呢，批判市场化仍然是很厉害的，尤其是后来我们称之为温州模式的那种温州式的民营经济，一直到华国锋时代还是被批得很厉害的，而且被看作是四人帮伏笔资本主义的重灾区。其实你说四人帮会搞市场经济吗？会搞民营经济吗？当然不会的。但是为什么说那个时候温州可以搞呢？因为文革期间实际上是非常乱的，是吧？乱到了大家都打派仗，有些地方像温州，是吧？就一直在不停的在那里政治上折腾，以至于虽然意识形态非常左，但是实际上当时的那个领导他并没有什么余力来对经济实行强有力的控制，是吧？所以当时的老百姓就开始，是吧？你唱你的左调，但是我还是在那里做买卖，是吧？ 那个还是在那里搞那种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的那一套，是吧？这一套其实并不是改革初年上面要鼓励的东西，是吧？但是这一套的确对经济的增长起了作用，而恢复文革被破坏的苏联那一套东西也对经济的增长起了很大的作用，这两者加在一起就构成了中国经济改革早期的那个高增长时期，是吧？这个高增长啊，是苏联东欧国家，是实行真正实行计划经济的国家所不能设想的，是吧？因为他们根本不可能取得我们那种走出无计划命令经济这个过程带来的那个效益，是吧？他们真正要走出计划经济，那就比较困难，是吧？那么这个过程啊，当然话又说回来，所谓的走出这个文革时期的这种经济状态，你可以认认真真的搞理性计划经济，也可以搞市场经济，在早期这两者可以说没有什么矛盾，而且都带来了经济的那个改善。但是随着改革的深入，情况就不一样了，是吧？大家知道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毕竟还是对立的一个东西，虽然他们都是要走出文革时期的混乱，是吧？他们都是要走出那种大风大翁，那种运动经济，那种领导拍脑瓜，政工自场，大风大翁，不讲经济均衡，只算政治账不算经济账，他们都是要摆脱这个的，是吧？但是他们本身还是一种不同的逻辑，是吧？因此随着我刚才讲的这几个阶段的兴起，是吧？这两种方向，是吧？就是你到底要走继续强化计划的方向，还是要走市场经济的方向，在80年代后期就逐渐不那么和谐了，最终就导致了中国的一次大震荡，是吧？先是政治震荡，然后就导致1989到1992年期间的经济震荡。大家知道1989年以后到1992年期间，中国的经济未来走向是很不确定的，是吧？当时就有很多人说那个反自由化应该延伸到经济领域，是吧？甚至还有人说要把个体户整得倾家荡产，是吧？什么等等，种了农业要重新搞公社，是吧？市场要取消，是吧？要把个体户整得倾家荡产，什么等等等等，是吧？而这个时期中国的那个经济也出现了很多混乱，是吧？但是到了1992年，邓小平南巡，是吧？把这个潮头又扭转了。那么从1992年开始，邓小平就已经明确讲，是吧？中国经济要走一条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轨，这个道路。以前人们一般都不是这么讲的，是吧？以前人们经常讲什么计划为主，市场为辅，是吧？什么等等，是吧？那么这个。到了1992年以后，是吧？情况就有了很大的变化。那么在这个时期啊，由于市场改革引起的这个经济效益的改善就变得非常之明显，是吧？但是这个时候的改革啊，就出现了所谓的那个，它已经不是帕累托改进了，是吧？就是走出文革时候。中国的经济可以说是一种帕累托改进，也就是说几乎所有的人都得利，只是有的人得利多，有的人得利少，是没有什么人不得利的，是吧？但是到了1992年以后，尤其是以国企改革为代表的那一次大变化，是吧？所谓的抓大放小，是吧？中国一下子出现了几千万的那个所谓的失业者，是吧？当时叫做下岗。而且那个电视上就公然开始在那里说那个下岗工人你们不能要求什么补偿，就是看成败，人生豪迈，只不过从不再来，是吧？就是这种东西，是吧？结果在造成了很多的社会矛盾。但是1992年那次改革，无论它的方式是不是公平的，我认为这里头的问题是非常之大的，是吧？以至于现在的很多想法都和这一点是有很大的关系，是吧？但是的确使得中国的经济，就它的 GDP 增长而言，是吧？就它的经济奇迹的重新爆发而言，是吧？的确是起了很大的作用，是吧？这就是第五次转折，是吧？从1992年开始。 那么这个第五次转折啊，后来又有了一个进一步的推动，就是2002年中国的入世啊，中国2001年谈妥了，2002年开始正式入世啊。那么中国的这个市场经济开始在整个全球化市场中啊发挥它的优势，是吧？那么它的变化更是有目共睹，是吧？那么这个变化带来了从1992年以来的经济加速，到了2002年以后又进一步的加速。中国经济在一个好几年的时间，大概有七八年吧，都是在两位数的那个 GDP 的增长，是吧？但是当然社会矛盾也在增加，这个社会公平问题、社会公正问题变得非常之突出，是吧？那么现在我们又开始大家知道从2008年以来，这个全球化就开始遇到问题，是吧？那么这一次的疫情又进一步的加剧了这个问题，是吧？很多人都说全球化已经死了，是吧？那么全球化其实死了是不太可能的，但是它必须要换一种模式，是吧？原来的那种比较浪漫主义的全球化当然已经结束了，是吧？那么结束以后，中国的经济何去何从，是吧？中国未来的这个经济奇迹，是吧？怎么才能够取得一种新的动力，是吧？我觉得是我们需要讨论的一个话题。